还是那句老话，全新的一天从音乐导航开始。今天的音乐导航又和各位来相见了，不知道收音机端的那个你是否还在坚守我们的节目呢？今天的第一支歌，我们继续请到的就是菲姐的歌声哈，王菲给我们带来的《蓝色时分》。王菲版本的温柔的慈悲也很有味道。王菲从出道至今呢，这些年她那挥洒不尽的个人魅力，一直来自于她靠强烈的个性驱动的驾驭音乐的能力。虽然说她大多数时候唱的是别人写的歌，而演绎出来的则是完完全全是她个人的感觉，所以她看上去是那么的与众不同。来听一首更加经典的歌声，翁素英，人在旅途。前听过的一个作品了，不知道今天我们再次听到的时候是否还有当年的感觉。但是今天我们再次听的时候，感觉的味道和心情都是不太一样的。翁素英，人在旅途。人总会遇到挫折，会有低潮，会有不被人理解的时候，会有要低声下气的时候，这些时候恰恰是人生最关键的时候。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们需要耐心等待，满怀信心的去等待，相信生活不会放弃你，命运不会抛弃你。如果耐不住寂寞，你就看不到繁华了。好了，来听蓝心湄给我们带来的《不必在意》。

谁，对与不对，你有时间体会。谁不是这样以为，骗自己忘了无所谓，却事与愿违，往事尽扣我心扉。花开的美，美不过你笑容的妩媚。午夜梦回，怕景物憔悴，怎能不这样以为，没有你整天痛苦滋味，是我太沉醉，让思念步步相随。我用情付诸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将你温柔的双臂会甜蜜的牵住谁。我用情付诸流水，爱比不爱可悲，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，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，那样苦苦徘徊。 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来了，来听到了这首歌是张信哲用情。张信哲1997年的经典老歌啊，应该是在 EMI 最后的一张专辑的歌曲了。张信哲唱歌的时候呢，从来不讲究姿态是不是优雅，表情是不是迷人等等等等，他从来都是用心用情甚至用力的去唱歌，仿佛整个身体呢都在共鸣，整个灵魂呢都在燃烧，他让人无法移开眼睛，他的歌唱的会让你觉得要把心掏出来给你看。好了，今天的听歌时间就先跟各位告一个段落了，我们来听彭羚让我跟你走。我是向辉，明天见。 无比你的眼光还是要一再偷看，无比却偏退不去，泛滥我心里挂念的感觉，容许在这晚上什么都不听不看， 坐在风的中央，对着灯光想你又想你，小心一些不算过分，不想再爱会再次痛心，但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分跟地暗，假使拘谨不去接近，心如寂寞伴我继续做人，就以不信的勇敢将我的爱赌这下半生，来让我跟你走，流浪到天边海角，如若你肯靠紧我，你愿痛惜我，未悔当初，来让我跟你走，寻觅最真挚感，